將手榴彈安全處理，事件中沒有人受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召見美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傅德恩，就美國宣稱將制裁14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提出嚴正抗議，中方將會作出對等反制，並且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奉勸美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有關決定，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否則造成的嚴重後果只能夠由美方完全承擔。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7號、32號、34號、35號、48號、49號，特別號碼是23號，頭二獎都沒有人中，三獎有44注半中，每注是派73,000多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多雲同埋有幾陣雨，下個星期初氣温顯著下降，朝早氣温在15度以下。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乐队 Fiesta 主音 Alison。 我哋出 show 之前就可能会嗌 Fiesta 加油耶，即出 show 咁样壮下士气啦。最近先知原来系唔出得街噶咯，吓唔知色情成分定系啲咩成分啦吓。佢哋就话唔出得街，可能我太纯品，所以我嗰次讲咗劲多次，我都唔知咯。 好想知啊，呢句系咩啊 ？OK 啊 ，OK 啊，佢哋话咩？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魔莉 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溜溜好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嘅 Happy Tuesday， 又可以翻工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我呢排咧好忙啊。 你忙啲乜嘢咧？ 几样嘢啦，即系工作嘅嘢又忙啦。跟住之后，我又最近又有个兴趣啊，有个嗜好啊。 系有啲咩兴趣咧？ 我走咗去学人整眼睫毛。 哦，帮人啊，即系好似我整嗰啲咁直眼睫毛啊。 系啊。 系啊，你学成点啊？咁 一般啦、 啊。下次系咪可以你帮我整啦？咁 我都想，我都想。 系咪你学成？你学成功未先？ 一般般啦。我知道自己仲有好多嘢要学嘅，即系都未学满师嘅。如果唔系嘅话，之前你整嘅时候，我会帮你植咯，即系补啦，唔好话植啦。即系我都希望可以有呢一日，可以好成功地可以帮朋友整肉。哇！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如呢个兴趣啊。 系，但系你帮朋友整，你有冇谂住收钱变成一门搵钱嘅手？ 位呢？ 暫時未有住，因為我知道自己真係唔係好，即係唔係去到話好叻啊， 係， 同埋都係一門興趣啫。 即係啲朋友就俾你做堅呢一匹咁啦， 因為 實驗品啦， 都俾你估啱咗。因為其實咧，我咧之前有自己值噶嘛，即係揾人值啦，我就好奇、哦，我就覺得哎呀，好似好得意，即 係 又好好奇。其實因為我哋整嘅時候眯埋咗隻眼睇唔到噶嘛， 係啊， 咁我就好好奇點解可以將一啲嘅假嘅眼睫毛植落啲真嘅嗰度之後，仲要係啊可以擺一個月到啦。咁、我就好好奇，好想知道係點樣整啦。咁、於是我走咗去參加啲嘅興趣班去學咯。咁學嘅時候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同埋幾難嘅原來。難嗰樣嘢係咧眼會好蒙啊。 哦，因為眼睫毛好幼啊。 係啊， 你要好仔細要睇清楚每一條一條。咁樣放大鏡去幫助你㗎，我想知道。 有啲 嗱，我哋做 facial 都有個放大鏡嚟清黑頭噶嘛。 有啲人都會話有一啲嘅放大鏡可以幫到嘅，但係盡量我哋都唔會啦，即係就打眼燈落嚟，即係好似 facial 咁光啲就已經足夠咯。但係咧、原來咧佢有好多款唔同 size 啊，唔同款啊，我到而家都未背曬。 係，因為有款式好多嘅啲眼睫毛，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好勁在咧，原來咧去學習咧去整呢個植一個嘅眼睫毛嘅時候啦、因為你要有個假嘅人頭去植噶嘛，佢係俾到你一種咧瑜伽嗰啲 feel 啊，又或者嗰啲冥想嗰啲 feel 啊，因為點解咧？又雖然冇咁誇張啦，但係因為你會將全個嘅專注力咧。擺曬落嗰個嘅假人頭度啦， 好專注，係 你可以撇離曬，或者你唔需要諗外界嘅所有嘅嘢咯。跟住我就會覺得，哇！竟然有個咁嘅能力， 都好啊，幾放空咗個人，就係專注做一樣嘢， 係似人哋畫畫畫， 係咯， 係啦，完全或者似整陶瓷， 你好投入去做一樣嘢， 係啊， 就完全忘記咗周邊發生緊咩事。 係啊，所以咧你早排咪成日話揾唔到我，個電話真係 我唔 係 話揾唔到你，係你成日遲覆機啫，我話， 因為你就會唔係即係平時你知我一定拎住手啊嘛，之前你都笑我同 Kitty 話，Kitty 反而唔覆你，我覆得最快噶嘛，咁、但係原來咧整呢個眼睫毛嘅時候咧，會擺低佢電話就擺低佢電話， 係因為你要做嘢嘛，你要專注去做嘢嘛，係咯， 一整整成兩個幾鐘， 係咯，等於同醫生喺手術室做緊手術聽電話咩？ 你啊， 系咯， 我真系揸住两个钳嘅时候，鹽鱼真系有做手术嘅感觉，因为人哋只眼嚟噶， 系， 跟住你就会觉得成件事就系、是你要好小心咯，因为人即系得一对眼， 系 你冇噶啦，你唔可以整冇人哋只眼噶嘛， 同埋我觉得都要有创作嘅成分嘅，因为每个人嘅本身自己嘅眼一毛生长都唔同，变咗你点样去整靓佢，有啲人中意夸张，有啲人要好自然。唔似整咗嘅，有啲嘢中意幾誇張都得嘅，咁你要因應每個人去諗應該點樣整，係咯，同埋每條眼睫毛你個整咩上去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學問嚟㗎。 係啊，仲要係每個眼型又唔同啦，有啲人又唔應該整啦，因為其實有啲可能佢嘅眼睫毛好脆弱啦，保養啊或者其他嘢，跟住所以我就發現原來哇咁多嘢學㗎，冇諗過嘅所有嘢。 咁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咧？其實 透露係 點樣黐上去嘅咧？ 其實咧你只要有啲膠水， 都係用。膠水嘅 系啦，同埋有一啲嘅毛嘅，咁嗰啲毛咧就系似系边啲咧？就系平时我哋黐嗰啲假眼睫毛，即系你喺坊间化妆铺睇到嘅一条嘅， 系啊， 咁你一条你成块片落去噶嘛？又或者而家有啲一执执嘅， 系啊， 咁直情而家咧啊，我哋做嗰啲就系一条条。 哦、 就逐條就黐翻落去，即係好似你見到嘅假眼一毛咧，一條過即係劈上去個， 即係黐落你自己本身假眼毛度。 係啦， 咁望落去就令到佢好似濃密啲， 同埋長啲。 係啦，因為長短可以調校，可以揀。 係啦，甚至乎有一啲咧就叫做開花，咁開花係咩咧？ 我聽過開花啊， 係啊，一條嘅眼睫毛將佢變成可能三條啊、四條、五條， 即係黐一執就有一紮咁嘅效果。 係啦，逐條逐條黐到佢變咗個花，所以叫開花。咁呢一個嘅開花咧就係、是大家成日聽到嘅山茶花。咁、但係我之前咧唔知道原來咧坊間咧咪有啲譬如中環啊、銅鑼灣啊，即係可能啲高級少少嘅地方。哇！要成幾千蚊四位數字噶嘛，整一整。 系，但有啲平嘅都几百蚊噶，都唔都唔系细嘅几百蚊咯。 系啊，咁又成500蚊到啦。咁跟住我都唔明点解咁大分别。我以为系因为一啲贵价。 其实我觉得500几蚊或者600几蚊嗰啲唔算贵啦、因为你咁样黐一黐，其实都搞成个几钟噶。 两个钟到啦。 系啊，个几两个钟点都要，个零钟点都要噶。其实人哋真系好心机喺度同你做个几钟嘅嘢，你仲要嗰啲毛嘅成本，仲要人哋嘅手工个时间，其实我觉得唔算好贵啦。 系啊，跟住仲要。 係咧我首先就話咁大對比，原來就係有分咧開花都有分手工嘅開花同埋即刻已經有嘅人手 現成嘅開花。 現成開花咯，咁所以原來話手工嗰啲就頭先所講四位數字嗰啲啦，現成嗰啲就可能會平啲啦。係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學問我學識咗。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嗰啲本身嗰啲眼音帽你都要入貨噶嘛，如果唔係你入定好多種唔同嘅貨喺度俾客人揀㗎喎。 係啊， 其實都唔少錢㗎喎。 因為你逐個 size 有一盒， 係咯， 你一隻眼至少要用可能係四個 size， 係咯， 甚至乎係兩款唔同 款。你可能頭尾中間有用啲唔同嘅 size 噶嘛？ 係啊，你諗下一隻眼裡面啦，即係或者一對眼裡面，你至少已經有三至四款唔同嘅款式嘅眼睫毛喺上面，或者 size 嘅眼睫毛喺上面，所以其實咧個成本係貴嘅。因為你一盒盒買嘅嘛，當然有啲就混合啦，咁你混合嗰啲變相少啲。 係，我去整嗰度咪見到幫我整嗰、那個姐姐師傅，哇，成個櫃好多嘅喎，即係我覺得佢都入咗好多貨擺喺度咯。 係，你開頭第一次整嘅時候，你驚唔驚㗎？ 我又唔驚，因為都唔係要打針嗰啲乜嘢黐啫嘛，因為我太多朋友整咗啦，咁佢哋就成日怂恿我去整，我就成日冇去整。咁結果的起心肝去整一次，哎，原來效果又幾好喎，即刻就好想可以繼續整咯咁咯。 我覺得有利有弊嘅，好嘅真係好靚同埋好精神。 因為你唔化妝，你都基本上望落隻眼好精靈。 係啦。但是不好的东西就是始终它可能都吉眼啊，要 我又不觉得吉眼、啊、 避开捽隻眼、啊。 不是是你整了之后你要小心处理隻眼、啊 嗯。 不同你平时成日啲人捽眼啦、啊、用毛巾大力抹啦、 啊、 成日用手捽啦、啊、那你整了之后就不得咯。 是啊，所以我成日有时整完之后不记得自己整呢，我捽的时候、啊、哎呀。 我又好自律几样嘢，因为我从来都冇乜捽眼嘅习惯嘅。因为我平时都惯咗唔系点逗隻眼嘅。我连朝早起身我都唔会捽眼嘅。所以咧，我就识得去控制自己，我真系我好自律嘅人。 是对立还是密拥？哪一个是你突然来又走？是有缘还是没有？干干失散转瞬在背后，是好奇还是追究？我搜索着你，但无从入手。就是没朋友，秘密随年渐厚，但我捉紧你手，未想放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赶，请不要再问。天生理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裂开两份，将感情破坏越藏越深，直到划破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心底世界越来越暗，记忆彻底封印，消失的真相变下沉。是我没停留藉口，是有缘还是没有？刚刚想要抽身又再留后，是爱情还是追究？我跟踪着你没回头路走，直到没营救，午夜全无白昼，但我已没法子放开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赶，请不要再问。天生理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裂开两份，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彻底封印，再 天生理性未循反感，却感性的走近，痛到连自己也憎恨，伤感活埋越藏越深，直到划没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心底世界越来越暗，记忆彻底封印，爱情无真相在不 听完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头先我哋讲开直眼一毛啦，咁我咧又学紧啦，希望你快啲学有所成啦。 我会中意。 我觉得衰极有个谱嘅，你慢慢你可以逐少逐少黐噶嘛，黐咗睇下得唔得，啊唔得再加啫嘛。 系，放心啦，我一定唔会系头十个白老鼠，我一定会 你攞你阿妈嚟做白老鼠先啦。 我会啊，会啊，我会整多啲人先再揾你哋嚟做白老鼠噶啦。 咁但系我觉得嗱，其实做呢啲咁嘅手艺嘢咧，其实好多行业。都是好像手艺咁嘅，即系我觉得好似厨师一样嘅。厨师有阵时咧都要雕花噶嘛，啲生果喺啲餸菜度啊， 雕只龙， 或者摆盘啊，摆啲摆得好靓唔靓啊咁咧。我觉得呢样都系一样，都系讲技术，同埋你有冇呢个 sense 啊？ 嗯， 系咯，因为我觉得每样嘢唔系个个都有嗰啲 sense 嘅，就算你学都未必得噶嘛。 系 要睇你有冇个天分，等于唱歌画画都要有天分噶嘛。系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咁你觉得你自己属唔属于有天分去做呢样嘢咧？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冇噶，因为我不嬲。 因为你咁男仔头，你咁嘅粗手粗脚，要做啲咁幼细嘅工作。 系啊，同埋我比较 handicap 嘅，同埋我对呢、這个美感嚟讲系真系好差嘅。如果唔系咧，你唔会闹咗年几两年。 唔系，系品味坏噶嘛。 系，但系咧，我唔知点解，另一样嘢好得意，我好中意做嘅啤胶工作， 系 即系嗰啲黐啊、 流水作业式嗰啲咯。 系啊，又好中意嘅，即系寄信嘅时候帮你。寫地址好似做呢啲，咁我唔知道係咪咁樣加埋咧，就變咗可能我個人有耐性。跟住我啲老師或者我啲同學都話我係 OK 嘅，咁就令到我好有信心。再加上咧，我覺得好緊要一樣嘢就係、當你學一樣嘢嘅時候，身邊啲朋友有幾支持你。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咧，一開頭一知道我學嘅時候，佢已經冇諗過我學咗幾耐啦，亦都冇諗過我學得叻唔叻啦。佢已經即係話：你快啲學識佢，學識咗幫我整啊！即係呢一個俾到自己嘅。信任去令到人哋更加可以有呢个信心或者有动力去学习咯，咁同埋拣胶水都系一门好紧要嘅手。 你唔好拣啲劣质产品咪得咯。 系但系另外都要系原来唔同嘅人用唔同嘅胶水。 哦，系咩？ 系啊。 点解都要咁样有分 呢？因为咧人嘅眼有好多有阵时有分唔同嘅，例如可能你系一个敏感嘅眼睛啦，即系成日会流眼水啦。又或者可能系你自己同自己嫁接啦，即系自己黐帮自己黐啦，又唔同噶。咁跟住之后有分唔同嘅。秒数去干嘅，咁譬如有啲就一秒干啦，有啲可能系三秒先干，即系原来有分唔同嘅，仲要每一支嘅胶水可能系我两节嘅手指尾咁细支啦。佢其實原來係你開咗嘅話，你擺得可能一個月你就要掉嘅咯。即係原來有 個損耗都大係咪？如果你冇生意嘅話， 係啦， 有生意咪唔會咯。 就算啦，你知唔知啊？冇開過嘅，你都唔可以擺喺度擺多過唔知三個月定幾多個月㗎。即係所以話你要用嘅時候，你先至要訂貨翻。 即 係 控制個貨源都好緊要啊。 同埋温度同埋呢個嘅濕度都好緊要。即係原來係全部呢啲係有計㗎咯。 係。 所以呢啲嘅技巧都真係。多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未去整之前，就好多朋友话：，你整啲咁重嘢落自己眼睫毛度，会整断你自己本身眼睫毛。呢个系咪有可能嘅咧？ 会 系咪成日都会发生咧？ 系啦，所以咧， 因为重咗啊嘛，你本身眼睫毛， 同埋其实咧，你上次都会即系你个眼睫毛都可能唔够力啊， 系咯， 就会堕咗落嚟。同埋头先我所讲啦，原来有啲人嘅眼型咧，或者个眼咧系唔适合去整嘅，就 系 呢啲好幼或者好疏嘅眼睫毛嘅人啊。 疏眼睫毛唔系可。 以整翻密啲咩幫佢？ 因為如果你太疏嘅話，你根本上就冇 唔夠位去整， 係你根本上 係、啊、你接完都好疏嘅啫、啊，你就算開花都仲有罅。 係啊，同埋你諗下，如果你咁幼同埋咁疏嘅情況下，我就算揀幫你整啦，整幾朵落去啦。咁因為你之後摘假嗰啲係再深色啲或者可能重啲噶嘛，咁、你嗰個疏咪更加明顯咯。 哦， 即更加明顯，突然間又 更加覺得有罅咯，係 啊，因為你多咗一紮嘢喺度啊嘛， 係 啊，所以佢哋就可能唔可以就做直接就做嫁接啦、就要做其他、例如印接啊， 我做過印接喎，印接係一部機去車我眼皮啫嘛， 係啦、啊，因為佢 令你自己本身生長啫，唔係擺啲假咁樣落去、啊， 所以就話你唔可以做假嘅。 我做過印接，我整過啦、 啊，你要做咗印接，你令到自己本身嘅眼睫毛都健康 生 粗啲，先至、可以做假、 我做過印接㗎。印接其實用部機碌開我哋啲毛孔，跟住等佢吸收嗰啲精華，等、你自己嘅眼睫毛生翻長啲，生翻強壯啲，同埋又生翻濃密啲。 係啊， 我做過兩次噶啦。 係啊，呢一個啦，同埋有一個叫電嘅眼睫毛，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個叫咩名。咁就係將啲眼睫毛就整攣啲。 我自己電眼睫毛啫，好似電髮咁咯，我都電過㗎。係 嘛？ 係啊，我乜都試過㗎啦，扮靚嘅嘢話俾你聽。 角蛋白嗰個叫做新嘅叫角蛋白，即係佢哋會其實只係只係。電眼睫毛咯， 只 不過佢哋而家有個名叫角蛋白咁， 因為電咗你就唔使夾，咁唔使咁容易夾斷自己啲眼睫毛咯。 係，但係嗰個都比較難 handle 噶。因為咧佢嗰個嘅帽咧得幾個攣度啊，咁如果咧即係你整完之後咧，好容易啲眼睫毛就好誇張咁。 我通常我電過咁多次，我覺得電咧係唔係太自然嘅？啱啱電完嘅時候，你要隔咗一段日子先開始慢慢自然咯。 係啊， 係咯。 但係你隔咗一段日子之後，你又要再電咯。 唔係，隔咗一段日子開始自然嘅時候都可以 last 一陣嘅咁咯。係啊， 平均個幾月度咯。如果角蛋白嘅話都係。 係咯。咁我覺得起碼真係我都覺得真係我見咗好多女。朋友都是整了眼睛毛冇化妝就是精靈一點靚一點，尤其是整得很密那些呢、就真的整隻眼睛就化少很多妝，都是素顏都會覺得漂亮了的，精神很多的。我又想問一下，如果好像你這樣眼皮下垂那些呢，是不是都不整得的呢？ 整得，但是不同的眼型，即是用不同的款式去做咯、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都要學的一個。 為什麼你說你自己眼皮下垂？我看著你我經常都不是很覺得， 因為我黐了假那個、 你黐了膠紙、 我就算黐了之後有時拍照你都見到我耷下來的、所以你想想是誇張的、 所以不是經常要黐膠紙。 是啊，但 是原來有很多不同的學問，所有東西都是學習中、我希望都有學有所成的時候、可以回饋給我身邊鼓勵過的朋 友。最好啦 最好啦，哇，几用力啊！少 咁你除咗呢个学呢个眼毛咧，就冇乜嘢你想学噶？ 有、我反而咧谂住下年嘅目标咧，就系会学埋纹眉啊。或者瘦眉啊，系、啊，但系呢个就 而家好多名嘅，又纹眉、瘦眉、又雾眉啊，咁好多唔同嘅称呼。 系啊，但系呢啲听人讲话再难啲咯，咁所以我就今年咧，因为我成日一年想完成个目标，我终于都已经可以达到目标啦，但系我都仲要努力啲。 我谂唔到一个咁唔贪靓嘅茉莉会去做呢啲同美容有关嘅嘢咯。 有好多嘢世界上面咧，你估唔到嘅。 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撞，尽力尽力去挡，嫌疑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三高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 里问命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都向人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 而家听紧嘅 DJN 嘅新歌叫做《吸防护罩一吻》。一吻喺呢个时候咧，听呢首歌咧，完全系表达到我哋心声，完全啊话都俾大家听，就算咧个口罩遮住咗我哋个样，但系遮唔到我哋任何一个人嘅爱。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以来，公立医院已经先后照顾超过1500名确诊者。留意到危重病人在短时间内增多，而且有年轻化趋势。他说现时有38名患者情况危殆，其中7人是60岁以下，当中有3人是50岁以下。他希望市民留意到年轻人士受感染，病情都可以变得严重或者危殆，在圣诞假期间应该减少外出。高拔升又说，最近一个星期不少病人入院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甚至要马上插喉或者接受深切治疗，情况令人担忧。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和多名区议员被捕，警方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的多项罪行，下个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不便评论警方的行动，她强调犯法就是犯法，香港没有法外之地，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被视为是支持民主的人士，就好像有一个护身罩，犯了法执法机构都不能够做事。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14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施所谓制裁，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为地缘政治目的以人权或者民主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说，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基本法和处理基本法实施过程之中遇到的宪制性问题，批评美国政府官员和政客不断利用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恶意攻击中国，故意无视香港的宪制秩序。一名25岁男子3年前在巴士用刀刺死女友，被裁定谋杀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到明年1月14日之后判刑，控辩双方会另择日子再和法官讨论确实日期。任职土木工程师的被告3年前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以性爱片段作威胁，再在两人乘搭巴士的时候拿出菜刀乱刀刺向女友超过30下，再刺伤自己。被告在开审之前承认误杀罪，但是否认谋杀罪，控方不接纳被告因为精神失常而犯案。经过36日审讯，5女2男陪审团退庭商议6个多小时之后，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成。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82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1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76美元，卖出1,871.2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一个新闻的时间回到来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 是啦，莫莉，我想问下你呢，你觉得你阿妈煮餸厉唔叻噶？ 唔叻。 唔叻噶？ 唔叻。 咁你由细系都系食阿妈煮餸噶嘛？ 唔系，我呢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成日都出街食饭，因为我屋企人都有个小铺头经营，咁所以咧就每一次等佢哋全部人收工嘅时候咧，就会去一啲餐厅度食饭。又或者嗰阵时咧，我公公反而煮餸就好叻嘅，就会等我哋即系铺头闩咗门之后咧，就会煮饭食。咁啊煮啲饭都系中式嘅为主啦，当然 系咯， 但系嗰啲 屋企饭啦， 屋企饭嘅，但系咧。好笑嘅，我屋企人呢，即係嗰啲阿姨舅父嗰啲呢，係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嘅天分嘅煮嘢食。例如我啲舅父啊，我大嘅姨啊嗰啲，可能就煮中式嘅好叻，一個可能煮海鮮好叻，我細姨就可能煮西式嘅嘢好叻，唯獨是我媽冇任何遺傳。 係囉，你公公煮餸咁樣係得你阿媽咁冇，其他兄弟姊妹都有。 係啊，而跟住到好啦，到再下一代，即係我同我表弟嗰啲啦，我表弟煮嘢都係好叻嘅，即係佢可以無啦啦突然间炆咗个羊腩煲啊，煮咗个椰子鸡煲，打边炉系椰子鸡煲，即系唔系我哋平时抌啊抌啲沙爹落去啦，唔系 开碗鸡汤算啦。 系啊，佢好夸张，炖咗椰子鸡咁样。但系调翻转啦，到我啦，都系秉承到呢个遗传嘅。 即系你嗰一脉咧，系就冇煮餸嘅天分。 系啦， 唔系因为我最近咧，我就发觉咧，我好挂念屋企以前阿妈煮餸嘅味道啊。因为好耐冇食过佢煮饭啦，因为我阿妈唔，住喺加拿大嘛。咁變咗，我突然間好懷疑，有時自己嘗試煮佢煮嗰個餸，但我煮唔到佢嗰種味出嚟嘅。就算我打長途電話問佢點樣煮，佢俾曬所有嘅份量我啊，但係都係唔係佢嗰啲味道嘅。定係我喺度諗係，定係我細個個回憶同而家。個諗法係唔同咗啫， 我覺得係因為啲調味料或者個環境唔同咗，因為我之後大個先聽翻屋企人先知，即係譬如你嗰啲譬如鹽嘅廠啊，或者豉油嘅廠，你可能都會唔同咗啦，或者啲肉類啊或者啲菜類，你可能都已經唔同咗啦。咁所以原來係有好多呢啲嘅左右調整，同埋香港或者你喺加拿大食嘅時候又唔同嗰啲味道，即係就算佢教咗你之後，可能佢有少少嘅自己。習慣嘅方法， 或者落前後都有影響嘅啲嘢。 同埋咧，硬係咧，媽咪係有一種嘅味道，嗰種味道就係佢獨 個人獨有。係 啊，好奇怪。譬如佢真係我煮翻佢煮開個餸，硬係都唔係阿媽嗰種味道。但我又好懷念細個食，我明明記得係好好食嘅喎。但係點解自己煮唔係咁好食咧？我已經成日打長途電話問佢啲嘢點煮嘅咯。 到下年嘅時候，你媽咪翻嚟，你唔好再成日喺度發佢，好煩你。你好即刻叫佢教。 佢翻嚟係冇煮過餸㗎，日日躝街㗎。 佢多朋友要見。 因為我阿媽煮餸係好好食嘅，我由細到大所有親朋戚友啊都好中意嚟我哋屋企食飯，就因為話我阿媽煮餸好食，佢煮啲餸成日俾人清曬嘅。咁好彩我都遺傳到少少佢啲天分嘅，咁我都中意煮嘢食，但硬係煮唔出佢嗰啲味道咯。 你咧煮嘢食真係好食㗎，個咖喱我整食曬，再講一次重 新。我下次煮個底啲嘢俾你食， 一大煲食曬。 所以我好懷念屋企人煮餸嘅味道咯。係啊，因為我中意食屋企飯，唔中意出街食飯嘅，因為出街食飯又好容易肥啦。你知我又怕肥啦，咁我所以我成日咧就覺得屋企食飯健康啲啦，因為一定冇味精又唔會多油啊嘛，咁係咯。 我有陣時咧，就算我媽而家即係雖然話佢煮嘢食唔好食啦，但係有度咧，我真係不得不讚我媽嘅，佢會為咗我同我妹咧去學習去不停煮餸啊， 都煮唔好啊。 誒而家好咗啦，即係起碼而家食得落口嘅。開頭嘅時候真係食唔落口， 但係咁多年咯、啊，你阿媽你都咁大咯。 唔係細個嘅時候，因為佢真係忙啊，出去做嘢就冇煮飯，所以我頭先就阿公話出街食。咁到而家大個咗嘅時候，反而佢係近可能呢六年先至開始煮飯。哇！開頭嘅時候咧，我哋係不停係就話食罐頭得㗎啦，唔好搞其他嘢啦。咁就算到而家咧，即係佢已經去跟我阿姨啊、我舅父嗰啲學其他唔同嘅餸啦。而家係開始厲害咗嘅，即係譬如識得炆冬菇啊，即係以前對佢嚟講冇可能嘅事啦。係啦，或者可能係炆牛腩啊，煲湯啊，呢啲全部都 OK 嘅而家， 即係都入得口啦。 係啦，咁所以咧， 咁佢有冇興趣繼續再鑽研、再煮好啲嘅咧？ 佢有， 佢有興趣先得㗎，都要。 我教識咗佢上 YouTube 之後，佢而家好醒啊， 上去睇， 上去睇啊，佢就寫低曬落啲紙。 應該問阿公咯。 阿公走咗 啦。係咯，如果唔係阿公嗰啲煮法食譜會失傳啊。係啊，因為我都有記得我細個我太婆，即係我阿嫲個阿媽煮咗某啲嘢咧，我而家係冇再食過啦。 嗯， 係咯，咁變咗又唔知佢點煮咯。咁嗰啲因為係真係長輩先會煮嘅嘢。係啊，我阿嫲又102歲，唔會記得講俾唔識講俾我聽啦，已經係咯。 所以咧，你媽媽嘅時候，你真係記得咧，係啦。 所以我就盡量去記咗我阿媽嘅煮法咯，係啊。 煮完餸你先好躝街，阿媽知唔知？ 或者佢嗰啲調味料係用咗啲乜嘢咯？係最少有個籠喺度咯。 係啊，咁但係我見有陣時雖然即係我講到我媽煮嘢食唔好食啦，但係有陣時突然間都會叮一聲諗起啊，我想食你個乜乜乜乜乜，你煎個雞翼俾我啦。即係就算煎雞翼都可以係做。成日都講逐家逐户唔同噶個味道， 係啊！就算煎塊豬扒，我阿媽嗰塊都好食過我自己煎㗎。係 啊，最簡單就成日聽人講嘅番茄炒蛋，亦都係逐家逐户都唔同，都係逐家逐户有唔同嘅味道。 係，同埋啲蛋炒都話其實好難嘅，我覺得炒蛋係好難嘅，唔係咁易一件事嚟㗎。係 啊，有啲就可能一嚿嚿蛋嘅，有啲就糊狀嘅，即係溝埋落個芡嘅，即係有唔同㗎。 係啊，但係算啦，我都係食好少嘢人嚟嘅，因為我成日驚肥啊嘛。我今日上網又睇咗有篇嘢咧，佢就話你變肥嘅原因，但係睇下你係屬於邊一類人，你會容易變肥喎。 我一定係餵食啦。 佢話有四種狀態㗎。係。佢話有一類人咧，平時唔會食好多嘢。 係。 但係一食就食好多㗎啦。 係。 咁呢啲人咧就係、是唔會，但係偶爾會放縱自己啊，有幾餐飯就食好多，就會令到自己容易肥啦。 啊，我成日以為你偶爾放縱幾餐唔會特 別肥。佢話唔會，佢話依啲人多數食嘢嘅時候，中意食啲口味較重嘅食物啦。咁依啲食物咧，往往可以欺騙大腦啊，令到個大腦咧唔可以發出飽感。即係感到飽足嘅信息啊，所以就會令到你不斷去食，去刺激自己嘅食慾咯。 嗯， 係啊， 我信呢樣嘢。 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嘅喎，我平時食嘢食好少嘅，但係有一兩日我會去令自己開心啲有一兩日放縱一下可以食多啲啦。咁其實咁樣仲反而會容易令到你肥嘅喎，原來 係。但係同埋不過咧，好奇怪嘅喎，就算減肥嘅人咧，都會建議大家咧你儘量都食一啲即係中意食嘅嘢，但係就可以減少。 多餐咯，同埋我覺得其實我試過咁多次減肥啊，咁多種方法，我都覺得少食多餐係 work 嘅。 嗯， 唔好賺到自己飽咯。 嗯， 佢話有啲人咧，我見有啲朋友咧就嘴唔停嘅， 永遠都是肚餓的， 是 啦，永遠處在飢餓狀態的。他說這些人呢就通常與身體中的飢餓素有關的，原來 同 埋飢餓素的影響之下呢，他們不可以長時間維持這個飽足感，所以呢個嘴就成日想吃東西，就填滿這個飢餓感的。 哦，我似這個，因為我就是這個餵食型， 但有些人這樣吃極是都不肥的嘛，但有些人就這樣就會很肥嘛。 我好羨慕那些吃極不肥的人的、 啊、 又不用做運動啦， 成 日、啊、瘦恩茄咁啦， 系啊， 羡慕到我啊！ 若身总可每夜于枕边安睡，大概进到梦里，偏想起的又是谁？如不想拖欠，怎么不了断？情愿你与我互骗一起，丑俗气喘，沉默别说穿。如果妥协，或会不必道别，忘掉不堪背叛，残缺往事，结束只剩讽刺，只想自长身枯萎，快裂开也非今日，扮作要散步去，空出极落那感失。再多，谁先告诉我，你愉快吗？如果妥协，或会不必告别，忘掉不堪背叛，残缺往事，结穿只剩讽刺，只想前上演，最终关系不变，仍然沉沦以记忆抱，辗转几种痛，我亦都不理，就算累也未会放弃，愿你在最后会想起。 時間回到嚟啦，頭先咧 Leo Leo 咧就講咧就係話減肥咧，即係呢個雖然係一生嘅學問啦，但係原來咧我哋餵食咧都有幾個 原因 㗎， 係啊，因為佢話另外有一類咧就係跟住情緒食嘢啦，呢啲人係藉住食嘢咧嚟安撫自己嘅情緒，唔開心又食嘢，開心又食嘢，我發覺有啲人真係咁㗎，你冇發覺咩？我唔開心我要食啊，或者好開心啊食嘢整理下自己啦咁㗎喎。 佢話呢啲人咧喺食物上揾心靈寄託嘅習慣咧，啊、某程度咧佢哋受到童年時候成長經歷嘅影響嘅有可能。譬如細個時候咧，家長會用啲食物去利誘孩子表現好啊，你乖啦，我就俾糖你食嗰啲，只係咁樣咧。咁所以咧，只要做好一件事咧，就可以得到食物嘅獎勵啊。所以呢類人咧，食慾咧好易受情緒主導啊。 哇！你講完之後咧，嗰兩個三個咧。我全部都中曬， 咁係我覺得依個好似嘅，因為我有個朋友咧，細個咧成日俾屋企人 bully 嘅，即係就係因為話佢醜啊，話佢唔靚啊，又話佢醜樣啊咁嘅，即係佢而家大個咧。佢係真係可以食嘢食好多，佢開心唔開心咧，佢都去揾嘢食噶。係啊，真係會受呢個情緒影響，唔係啊，都係唔靚嘅。即系细个人话咧，系咪我哋生噶？点解特别唔同样啊？哎呀，话佢唔靓啊咁噶， 好惨 啊！好 惨 啊！因为佢自己嗰日话俾我听系啊，咁佢所以我就发觉佢真系不停食嘢，可以由头食到尾。譬如而家我哋由食晚饭开始，成班朋友聚会咁，一路到宵夜，一路到凌晨三四点未走，佢都系冇停过喺度食零食噶。 嗯， 系啦，临走之前仲可唔可以整个面煮个面嚟食下咁嗰啲嚟？ 劲啊！ 系冇停过，嗰度系已经七八个钟嘅时间嚟噶啦。 咁而家大个咗，你作为佢朋友，唔好咁话。佢知唔知 我冇啊，冇话佢啊， 即 系佢，即系我个相信系有情绪主导食嘢嘅人。 我信啊，我信啊。 系啊，咁另外呢种啊就系我啦，我觉得呢啲人咧话自己饮水都会肥嗰啲人咧，其实咧新陈代谢慢啊。對，呢啲叫 slow burner 啊！ 再加上我哋唔做運動就更加慢。 係啦，因為新陳代謝慢嘅人咧，係好容易出現肥胖嘅。原來我後屘先知我，原來我咧甲狀腺素偏低啊！嗱，我唔係過低嚇，即係譬如五係正常，五以下係低，五以上係高，咁即係我係近住七咁樣，六七即係近低嗰邊，所以我個新陳代謝好慢，所以我就好容易肥啦。 甲狀腺就係影響新陳代謝嘅，因為 係啊，因為甲狀腺素偏低嘅人就慢，甲狀腺素偏高就亢奮啊嘛，啲人會腫啊大頸泡啦嘛，我慢就所有嘢都慢咯。咁後屘醫生同我就話：，哎呀，我話你咪啦，成日話我容易肥，我叫你話我要減肥噶啦，係咪？怪錯你咯，咁多年。咁就話原來我甲狀腺素偏低，所以我新陳代謝慢。咁變咗好多時，譬如你食完嘢，可能隔一陣間好快肚餓，我因為未消化得嚟，所有嘢慢咧，咁我就冇理你咁快肚餓，所以咪容易肥咯，係咯。 同埋其實新陳代謝慢嘅話，即係話。会唔会即系吸收得好犀利？即系依然都会吸收得好犀利，但系又消化唔到噶嘛？ 变咗我慢就唔好 burn 咁多热能啊嘛。 系冇变到呢个新陈代谢嘛，因为系所以就会咁样储住啦。 系啊，所以咧真系好惨噶，新陈代谢慢 系 啦，所以变咗你更加食嘢要好小心，唔能够可以乱食嘢咯。 嗯，所以其实咧即系减肥咧，唔止系女性，我而家发现成日都讲噶，就话女性一生都要做嘅事，而家唔止噶啦， 男女都系噶。其实我哋又懒做运动，自己的唔起恒心，就唯有小心啲啦咁咯。其实人生里面有好多嘢都可以你做得好去改变你嘅人生噶。 嗯， 系啊，我另外又喺网上面睇到有次睇到一个报道，就系佢讲话人生其实有几件事，你如果去改变一下，就可以令到咧你嘅人生变得更好。其实系小事嚟噶。 系。 咁我觉得佢又不无道理噶。睇完之后，你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嗱，佢又 话变好啲啊。 呢样嘢系人都嗱，佢第一样讲嘅嘢系人都知嘅。我听到一世，但我一生都未做到过嘅， 系 就话早睡系一种好嘅习惯。 喂，呢个就系即系成日咧好多嘢咧，你冇发现咧？无论话健康食物好啦，或者你做完之后你会令个人好啲都好啦。有啲嘢你一世就真系唔会做。 我真系未试过，你知唔知？我真系由细个咧，我读书嘅时候我都惯咗夜瞓噶啦。 系 系啊，即系嗰阵时即系十一二点对翻学嘅学生系晏噶啦嘛。系啊，即系我学过生理时钟系咁噶，我发觉唔知点解 系 系 有啲人，因为原来有分嗰啲咩夜人同埋日神嗰啲日神嗰啲唔知乜鬼有分噶嘛， 系 同埋咧你头先所讲咧夜瞓或者早瞓咧，我尝试过逼自己早瞓噶， 我都试过 喺张床度继续点嚟点去，尤其是咧第二日我知道要早起身，我就会摊喺张床，好早就摊喺张床，即系而家嘅十一二点可能就已经摊张床，当然我哋而家 仲瞓唔着啦。 系啦，瞓唔到，最后屘点到咧，比平时更加迟瞓，即系例如可能我哋而家三四点瞓啦，我会点到可能五六点先瞓咯，即系比平时再晏啲。 唔系，我如果我知道第日要做嘢，譬如星期二要做嘢，早起身做嘢，我就会星期一好早起身，令自己唔够瞓，咁等你夜晚瞓得着咯。 系， 咁但系我试过我哋做娱乐圈其实难嘅， 系，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开工或者拍戏拍嘢都会拍天光啊，或者起码拍到三四点四五点。 點啊，變咗你教咗早訓之後，你又好辛苦咯，到要開工嘅時候，變咗我哋依行好多時都要通宵達旦啊嘛，變咗又慣咗咯。 係，同埋咧，如果你越知道自己早起身咧，你夜晚越瞓咧，瞓唔著咧，好明顯就係因為自己俾自己壓力。 係， 你好驚自己瞓完之後咧，係啦， 我越驚起唔到身，我越瞓唔到。 係啦， 係啊，拍咗藥都瞓唔到。 係，所以平常心反而會好啲。 係啊，平常心係好啲嘅。咁另外一種咧，依樣我覺得都好嘅。微笑咧係一種好嘅思維，佢話有係話要一種真正面對生活困境嘅勇氣嚟嘅。咁、我覺得微笑係啱嘅，我都成日教一啲朋友 keep 住個樣微笑，唔好令人覺得你好惡咯。 係， 咁人哋會覺得你平易近人啊嘛。 係呢、這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原來當你個樣或者你個嘴向上微開始想笑嘅時候咧、你慢慢 feel 下，你 feel 到自己心情好似不其然係真係會笑啲㗎，開心 的。我都成日提住自己唔好成日唔。笑噶，我喺街我成日自己一个都保持住嘴角向上嘅，因为我知道自己个嘴角向下就好丑样唔靓，我贪靓，唔想人见到我唔靓个样，我就提自己成日去改，咁终于我习惯咗成日微微笑，好似烚熟咗咁啦， 系 啦， 我就到而家都依然就系一唔出声嘅时候个样就好凶狠， 系啊，因为大部分人都系嘅，咁所以保持自己提住自己小微笑、或者保持嘴角向上，我觉得系好嘅，因为你个个面对你或者见到你嘅时候会觉得你平易近人啊嘛，咁你一平易近人，咪同人易相处、易接触，人哋会喜爱你多啲咯。 系，我会即系人哋一嗌我，即刻就会笑咯。系啊，因为如果平时都笑嘅，就太 系啊。依啲就系一啲好小嘅事，我觉得啱嘅。咁啊，即系从一啲小事去改变，会令到自己嘅人生有一啲变好嘅变化或者发展，都系一啲好事咯。 系，咁啊，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令自己 更加？呢个我觉得就系人都要噶啦，整洁。佢话整洁系一种态度。系啦，整清爽整洁嘅人咧，无论喺工作或者生活上边，都人哋会觉得你系对自己认真负责嘅人嚟嘅，唔系嗰啲咧舐舍嘅人咯。 哇！ 呢、這个我十分之同意啊！ 三样嘢里面，我三样都做唔到，唔怪之我唔系一个好好人。 咁咪有你靠过，你靠住去改呢啲咧，几件小事帮自己改造去做咧，会可能令你人生又会唔同咗咯。 系 系啊，因为我好整洁噶，我系好干净整齐嘅人嚟噶。 系我个人比较乱噶，我唔识得整齐，即系譬如系我由细到大，我阿姨都话我噶，我系唔识执行李噶，即系我冇。 好叻噶我。 系我发现整齐嘅人执行李系叻啲。 我可以 set 到去啱啱好 fit 到去落去装到好多嘢。 系啦，即系我阿姨又系一个好整齐嘅人，所以佢执行李又系好叻，尤其是咧。我通常譬如去泰国去完旅行翻嚟买劲多嘢噶嘛，多到系我直情望住我心谂点样可以摆落箧度咧。 我买嘅时候，我个脑已经预计我会摆到，我先会买咁多。我唔会买到我摆唔落嘅嘢，如果唔系我就会买多个箧。 系 咯。 咦，咁我阿姨再劲啲啦，我阿姨系真系会化腐朽为神奇。佢真系我睇住佢，我系真系忍唔住我拍手，我唔知佢点做到，真系可以将所有嘢摆晒箧咯。所以咧，爱干净嘅人咧系再有个优处就系执行李系好叻嘅。 系啊， 化了它，就变竟已没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为时间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应错说。随意浪费着美。 嘅，每一个人都会挂住去旅行，挂住去东京。虽然而家去唔到东京，甚至乎而家限聚令下，好多地方都去唔到。不过最紧要系大家身体健康啊嘛。啱啱听过嘅系容祖儿嘅《东京人寿》，先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否则，造成的严重后果只能够由美方完全承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21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3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9，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81美元，卖出1866.5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新闻时间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头先啊讲紧整齐咧执嘢啦，咁、我发觉我试过去咗一啲朋友，即系啲都叫做中上有钱人嘅屋企啦，咁、我发觉点解你屋企咁乱咁唔整齐，周围都系嘢嘅，啲嘢全部摆到周屋都系，成厅都系，你间屋咁大，但系布满晒系嘢。 但系佢哋唔系应该有工人姐姐帮佢哋执噶咩？ 但系啲嘢多到系已经冇定摆啦，即系佢哋都好多嘢噶嘛。即係佢哋會擺咗好多嘢，係周圍都係。我其實我唔得㗎，我要好多雜雜嘢，我係見唔到。我翻屋企要好乾淨，即係擺設係有限嘅擺設咯。係啊。 不過我成日以為咧，即係越有錢啦、或者中上嘅家庭， 我諗嗰啲好有錢嗰啲就會好乾淨、好整齊。 哇！嗰啲至少有4-5個工人，梗係整齊啦。 嗰啲中間得一個工人，但係又做好多嘢做唔切，同埋啲嘢多啊。系咯， 系咁啊，系因为你已经又有能力买其他嘢嘛。 系啊， 但我就系以为，因为成日咧有啲人都讲嘅成功嘅人咧，就系有好多嘢系唔同我哋嘅，例如系咩咧？佢哋食嘅嘢永远都系健康嘅嘢啊，即系食嘅早餐唔同我哋。 我发觉成功人系自律好多啊。 系啦，所以我就成日以为佢哋会干净好多咯，比起我哋。而我哋呢啲就真系要拼搏啊，打拼嘅时候都冇时间执嘢，就周围劈劈啊劈啊，就变咗垃圾山啦。 我唔系，我唔得噶，我真系会自己执噶。我唔中意见到，我会令自己好唔舒服嘅。如果间屋唔整齐， 不过有阵时有段时间咧，我因为我婆婆嘅关系，请咗工人姐姐啦，跟住喺我屋企嘅时候咧执嘢咧，咁我尽量都系唔好叫佢冇搞啲嘢。当佢搞完之后咧，我间屋真系整齐，我个范围咧系整齐咗好多，但系即系唔方便嘅嘢就。 接踵而嚟啦、 啊。 我要揾支唇膏， 你唔知擺喺邊啦， 係啦， 因為唔係你自己執啊嘛。 係啊，佢成日收埋咗，唔知去邊。 咁咪要自己執嘢咯，所以。 跟住佢又已經帶咗我婆走，我又揾唔翻佢。跟住即係落咗街買嘢食嗰啲，跟住我趕住出門口，跟住之後就會有好多呢啲嘅令自己困擾啊麻煩嘅事發生 啦。所以整齊咧係要自己去處理嘅，唔好靠人嘅。 係， 除非你有工人姐姐喺屋企長住，咁你可以嗌佢嚟問嘅啫。 係、啊，所以就有時話今日 我都試過有時去啲 artist 屋企做 image。幫佢執衫啦，佢乜嘢都大嗌嘅，底褲喺邊又嗌，啊背心喺邊又嗌，個 bra 去邊又嗌， 淨係 個工人先知佢自己乜都唔知。 哇！ 係啊， 所以唔怪之啲人成日話， 我工人可以喺一千件衫裏邊揾到佢要嗰件嘢出嚟嘅， 咁勁、啊， 完全知喺邊，因為叫佢經手啊嘛。 經咗手有陣時都唔知啦，我有陣時執完啲衫我都唔知道自己啲衫拍咗去邊啦。 咁、啊、我若木知啲嘢喺邊㗎，我 唔 噏得出㗎， 我太短暫。 我以前要摸你入我間房間床頭櫃左邊嗰格第二格裏邊有啲咩嘢，我話到俾你聽。 勁啊！ 我得㗎，係 我又要學喺呢樣嘢。 所以我覺得整齊係好嘅，係啦，起碼對自己自律同埋有規劃咯。咁、 嗯、 另外一個啦，佢就話咧呢、這個。真係冇做過，啊運動係一種精神，啊應該將運動當做生活嘅一部分，而唔係令你有額外嘅負擔嘅。你、 嗯、 話就算上咗年紀嘅人都要做運動，你先可以老咗嘅時候步履輕盈、腰板挺直、充滿力量。咁我依樣嘢我覺得同意嘅、 嗯， 但我未做得到，等於係啦。早排我咪話過俾你聽，我行到腳痛之後，我都有咁諗過㗎啦。 我想講咧，原來運動咧係真係要揾一個適合自己嘅。 啊 我而家中意，即系我成日都话我好讨厌做运动噶嘛，同你一样。但我而家坚持每个礼拜。 我都讨厌噶，唔知点解。 好讨厌，但我而家咧每个礼拜会都希望自己上一堂瑜伽咯。你问我系咪真系仲系好中意运动？我到而家都可以好坦白去听，我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但系喺唔中意里面，我揾到一样已经算系，我都觉得个感觉上面好少少舒服少少就系。 但 系 如果你叫我打网球、打羽毛球嗰啲，我 OK 嘅。 但系如果你每个礼拜一次， 你叫我行山 OK， 但系你。叫我去做 gym 啊、舉鐵啊嗰啲，我就唔 OK 咯。 係一個禮拜做一次打羽毛球，你得唔得？ 我得㗎，其實如果有人陪我，依種運動我其實又唔係咁憎嘅。係啦，我係對做 gym 冇乜興趣啊。 我諗可能真係 或者跑步機我冇興趣咯。 我諗真係我哋雙子座嘅性格。 係啊， 你叫一個人落去樓下跑步，我會慢摸摸。 係啦， 半個鐘後先啦。 對住個跑步機，一個人喺度跑啫嘛，或者行。 係啦，所以我諗都係要約人做運動先至冇得推啊。 係咯，咁我朋友約我行山，我都 OK 啊，我都行。行到噶，其實 係 係咯， 我哋揾日約 Kitty 行啦。 我都之前話過俾大家聽，我都嘗試咗行山啦，不過就去完嗰次之後，未再去啫嘛，去第二次啫嘛。咁大家都知嘅，做運動一定係對身體好噶啦、嗯，不論咩年紀都要其實做下運動嘅。咁、嗯、佢就話咧，另外一種咧就係旅行啊。旅行咧係一種享受，所以要時常出去睇下，你會發現咧自己咧會得到更多唔同嘅靈感嘅。 係，我相信喎呢樣嘢。 係啦，佢話俾你心境帶嚟嘅嘢咧，其實好難用言語去表達嘅、嗯，但係你會好有得著嘅，但係要放鬆心情去咯。 係、嗯，一來佢會令到你心情會唔同啦， 係， 同埋真係有一種叫治愈嘅感覺。我唔知點樣形容俾大家聽。你去到旅行，你去到望到個風景，望到個畫面，或者望到啲嘢，你会突然间叮一声，令到你个脑谂到一啲嘢，或者谂通一啲嘢。 你都要抛低开，抛得开你自己嘅工作啊，你唔去谂咯，你要做得到先得，真系全程去。放鬆去享受個過程咯， 係啊，又或者我唔知咧會唔會啦，我去完有個地方當我係真係完全陌生嘅、啊，我唔識嘅，譬如當係嗰嚿石叫帕米爾大嚿石咁啦，跟住、啊、我就會因為呢一嚿石。我會揾翻點解呢嚿石會叫帕米爾大嚿石咧、 啊？即係你會查資料啦。 係啦、啊，而從而令到我學到一啲咧，可能以前我書本唔會學嘅嘢， 增進知識咯。 係啦，呢一、這個就係頭先咧咧所講，我覺得就係你話一啲書本以外你學到嘅知識就係呢樣嘢。係 真 係 我自己真真正正唔係工作去旅行咧，其實好少啊。 嗯， 因為我平時因為工作飛得好多啦，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變咗到我自己休息嘅時候，我唔想再去機場，唔想再執行李，唔想再走走趯趯啦。嗯咁變咗我自己私人去旅行少嘅，我好多時都係因理成變，工作去到做嘢去咗當玩咗㗎啦，或者有時留多一兩日就當玩咗㗎啦，我就冇真真正正自己去 enjoy 一個好長嘅假期咯。 你而家講開咧，其實咧早排啦，即係你講開旅行啦，早排咧其實你咧成日介紹我去睇一套嘅N 字頭嘅平台劇集㗎嘛。 我想讲咧，我睇咗头一集啦，佢令到我就系、再加上你而家就话应该要放一个长假，我未去过东南亚以外嘅、你令到我而家好想去法国啊，因为法国真系好靓， 法国真系好靓，好 romantic 噶。 系啊，你令到我就 同埋好多个，你知道我成日都讲好中意嗰啲古老嘢啊嘛，嗰啲古老嘅建筑啊，咁佢啲博物馆啊，嗰啲全部都好好睇噶。 系啊，所以咧，迟啲突然间无啦，我放大家。我要去法國， 我都好想啊！因為我其實我冇真正自己去放過一個真真正正嘅大假，全部都因為做嘢。 咁不如我哋一齊去，你負責去幫我開路。 我同你一齊去，我諗癲咗啊！我哋會， 我會，我都覺得會、啊。 我同你會夾到嘅啲行程應該。 因為我好隨性咯。 係咯。 係啦，我會，但係就要有一個人負責 planning 咯，除非你都 我都好隨性嘅喎、 啊。哦，咁我哋日日喺酒店啦。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从未说出口。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变硬硬落。 一首歌时间翻到你继续问嘅时候， 我同学咧，我同你应该唔可以一齐去旅行啦。我哋两个都太随性咧，我惊我哋五点钟先出发咯，下昼。 跟住之后食完个 dinner 之后 O 翻去。 系啊，我好中意即兴嘅嗰日个心情想点就点啦，你唔好 plan 好晒规划我七点钟要起身，九点要去到边，十二点去到边，我唔系唔得噶。去旅行你唔好俾咁大压力我啊。我宁愿好 enjoy 好 relax 地去玩咯。 我去旅行咧系唔中意做前期嘅功课嘅。 吓，我会做前期功课。 系，我唔得嘅。 我会。 系啦，反而即系我会系，所以点解我话咁中意同埋你哋成日，哇，你好孝顺啊，成日同屋企人去旅行，错，只不过因为唔使我谂。 因为你阿妈谂晒， 我阿姨全部度晒，尤其是譬如去日本或者去啲大啲嘅地方，譬如好似头先咧话咗法国，咁你一日可能要去唔同嘅景点，或者你要顺住由呢个西边玩到去可能东边咁样，你唔知噶嘛，咁你就要揾翻啲景点系点样可以 顺路顺路。 我系好弱嘅呢一方面，所以我头先所讲就系话每次去到嗰度好新鲜咁，哦，原来呢嚿拍泳衣大个相咁出名噶， 因为你冇之前冇做功课 啦，系啦，先至上去。 我就唔系，我又唔系会谂定啲景点去边，我其实会去了解当地嘅文化同风土人情，唔好去到做错嘢。系啦，我就会了解下呢个地方，又顺便望下有啲咩景点，到时去咪去咯，唔去咪唔去咯，咁咯，即系咯。 我自己嗰个了解当地文化个方式系点咧？成日去。嗰啲地方唔同地方嘅超級市場 嚇、啊，我都係我都中意。 係啊， 你去超級市場就好容易了解當地人嘅文化。 係啦、啊，你會睇到佢哋中意食啲乜嘢咧，你會見到，哎，佢哋買嚟買去都係嗰個牌子嘅即食麵嘢。 同埋喺超級市場有見到當地嘅本地人咧，你會可以睇到好多嘢。 同埋我哋平時去嗰啲可能地方係遊客區啊，咁、啊、如果去到超級市場嘅時候，你發現，哎，嗰啲嘢喺嗰個遊客區嗰度買咁貴啊，原來超級市場平啲。又或者你有陣時想買當地嘅嘢。 通常都到全世界都掠遊客噶啦，真係 超級市場咧，唔係話佢唔掠，但係會掠少啲。 同埋超級市場明碼實價標咗喺度噶嘛。 係啦，同埋就係咧，我會中意去超級市場買一啲手信俾自己嘅屋企人或者自己朋友， 實際啲。 係啦，係啦，我會覺得 好過買啲唔等使嘢咯。 係啊，譬如當東金宮咁計啦，即係你嗰啲遊客區嘅話，佢一定係就咁得一個半個牌子俾你揀嘅。你到超級市場反而揾到一啲地道啲你。周圍見到望下人哋嗰啲 啲執仗啊， 係啊，或者嗰啲 食品啊， 係購物籃入面有邊個牌子，你買嗰隻就冇食。 係係見到人哋買咩就買咩咯。係 啊係啊係啊，咁有咩事咪話我冇咯？我見人哋買呢 塊。係啊， 賴賴路人哋。 另外佢又話咧，閱讀咧係一種回歸啊。 嗯， 佢話咧消遣嘅方式有好多。閱讀咧其實係最唔嘥功夫又最有收穫嘅一種嘅。佢話所以咧你就。就是你个里面有墨水呢你咁就即係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自然呢就唔同㗎啦成个人。佢话读书越多内心越丰富呢眼界又会越阔嘅。呢样我好同意你见我成日都叫大家睇书嘅。 係啊。我呢成日都话自己唔睇书嘅。 係囉。 但我认识咗 Leo Leo 之后呢我真係买多书。当然啦我买多书嘅比率系多嘅。我最近都买咗两本书。但系都系冇掀起底，但系耐唔耐我会掀咯，即系例如我最近买咗一本咧去认识呢个女性啊，因为佢话嗰本书几得意嘅，咁啊首先有啲图啦。 其实我觉得睇多啲书真系啱噶，因为我哋做电台咧，你可以多啲嘢同大家分享啊嘛，系咯。 同埋佢系几得意在系，因为佢系一啲日本，好似日本嘅心理学家去写嘅，咁。我覺得得意在就係佢會有啲嘢我哋睇唔明嘅，睇唔通睇唔透。我講人生，例如係我哋咪成日都見到哇點解嗰個姨姨啊，嗰個師奶去追星嘅，即係追星應該小朋友咁啊，點解會有嘅咁啦？咁呢一個嘅心理學家就原來咧佢就解釋咗啦，呢一類嘅女人點解會追星咧，就係因為原来每一个女人都会渴望自己的仔或者自己的老公或者自己的小朋友好似自己欣赏的人咁完美。而你点样追那个明星证明即系你觉得呢个人完美。 我要改更正。 咩啊 咁你追星个星系表面上完美并唔系真正都系咁完美嘅啲星人士。 哎佢哋 啱啱。 啱。 对啦。 所以佢就系只系解释咗点解嗰班人会去追星。即系点解已经成为咗人哋嘅人父啊人母啊都走去追星呢 人父是吗不是淫父 不是人 人 父人父 人妻人父 是啦是啦即都追星呢原来就是这样解即只不过希望代入了、我想这个完美的 赌博 在自己身边的身上。 或者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这样。 是哦哎所以就是 所以我觉得看书是有用的对自己肚里面有墨水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看多些书啦。另外又说啦 管住嘴是一種本事，管住你把嘴。佢話呢度咧唔係講，唔係叫你講嘢講是非嗰啲管住你把嘴，佢係指一日三餐啊。佢話好多身體唔好嘅人咧，你其實係衰喺個嘴嗰度。 嗯， 佢話生活好咗就要惜福啊，即係要食嘢咧都要珍惜嘅食物，同埋每餐都要七分飽，唔好暴飲暴食。係你對食落去嘅嘢，你自己身體健康係除咗為你自己之外，係為你屋企人。咁、呢個我絕對同意。當你身體有問題，受罪嘅係你屋企人。 因為佢哋要照顧你， 要照顧你，係出入醫院要照顧你。你有咩事，佢哋最煩。咁我覺得呢個同意嘅，你管住自己令自己健康，其實係為佢屋企人着想，除咗自己之外， 係 對保持身體健康，其實都係對屋企人好嘅一件事嚟嘅，係咯。咁佢話另外一種啦，就係、下廚是一種修行啊。佢話因為而家買外賣太方便啦，好多人咧已經少咗下廚個動力。咁如果你認真去洗菜、洗米，一絲不苟地去煮一個餸，呢個過程其實咧係有藏住無窮嘅樂趣嘅。佢話落下廚煮嘢咧，可以令到你咧平心靜氣，唔會咧把節假日咧覺得好似生物鐘咁，本身係一種修身養性。 係 係啊， 都係嘅。煮嘢食係除咗一個樂趣，亦都係頭先所講其中一樣治愈嘅嘢。 係啊，同你整眼煲一樣。 係 你投入咗去煮味餸，同埋你有愛心煮俾你心愛嘅人食，或者屋企人食咧，有愛心去煮餸咧，其實係有唔同噶。我覺得同埋可以話人脈咧。是一種堅持啊！佢話嗱，話你要有人脈，聽起來好似好功利。佢話但係世間咧，人情間、世事間咧，從來啲功夫都係無心插柳柳成蔭嘅。佢話朋友好忙，你隔段時間打個電話、發個短信或者去問候一下咧，多年之後你可能會發現你呢啲咁嘅堅持會令到你個朋友對你一種好大嘅善意。所以話 keep 住人物關係同人嘅交往咯，佢嘅意思。 我都認同，因為尤其是而家疫症，我多咗揾翻朋友，即係多咗 send message 俾佢你點啊？而真係會想約佢哋出嚟食翻飯。呢個其一，其二嗰樣嘢就係、是。唔好睇小人物，或者睇小啲人，或者堪稱呢一個就係叫做哇！你成日真係 out friend，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即係大家都知呢個疫症，好多人可能都失業啊嗰啲啦。其中有啲朋友就係因為佢太有人緣啦，佢知道自己失咗業之後咧，佢只係喺 Facebook 度寫咗一次。跟住之後，而家反而去多嘢做過以前，因為點解咧？身邊好多朋友去幫佢，所以真係唔好睇小呢樣嘢。 我都有試過咧，問候一個朋友，跟住佢就同翻另外一個朋友講，個朋友話咁多個月嚟係得阿 Neil 一個打過嚟問候過我嘅咋，即係留言，我其他冇人問候過佢啊咁。咁我聽翻咧，我話嚇咁慘，即係原來我做咗少少嘢。大家都覺得有一種安慰啊，係、咯，所以我又覺得 OK 啦、所以大家有陣時耐唔久都要唔好疏忽咗去問候人咯，係、去關心一下別人咯。 係，所以我哋喺呢度都要關心一下對方啦。溜溜， 係， 我愛你嘅、 我都好愛你嘅。喂，我想講一句嘢，佢哋寫得好好嘅。佢話咧，播下一種行為，收穫一種習慣。播下一種習慣，收穫一種性格；播下一種性格，收穫一種命運。我覺得呢幾句嘢寫得好好咯，所以做最好嘅自己，從養成呢啲自我提升嘅習慣開始。 情许也换你，不舍不弃。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53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5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8，瑞士法郎0.89，加元1.281，人民币6.53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42美元，卖出1870.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 Anson Kong 江业生。 人生第一次真系上一个台度唱歌，就系、是、我嗰时中学参加学校嘅声康，就上咗学校礼堂唱歌。完咗嗰个初赛之后，第二日翻到班房，我个班主任就同我讲啊：，江业生啊，你真系唱得好难听啊！咁样，如果你咁样都入到决赛嘅话咧，我哋成班都唔会支持你。 吓、啊，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沉相思》，认真做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莉 敏感时刻。 有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又到11:30嘅尿尿友情牌时间。 冇错，今个第四个礼拜仍然有我个脊椎朋友 Doctor Antonio Wong 嘅，因为其实咧一讲开呢啲脊骨嘅问题啊，或者人嘅骨络问题，我哋嘅姿势问题，其实真系好多嘢想问你，好多嘢讲。我谂大家咧都听得好开心，同埋、 啊、 大家都好多问题想问。 系啊，我哋尽量希望 放马过嚟， 系啦、啊，尽量希望可以以我哋嘅问题去帮你哋问到医生。 我其实有啲自身问题想问， 咪都做到咁噶。哎呀，医生啊，我有个问题咧，我帮个朋友问啫。 我真系想问，我想问下鼻骨咧，譬如撞亲之后，好似我细个撞到个鼻之后咧，就多咗个节，原本细个系冇嘅。咁但我又发觉呢个节咧，而家过咗几廿年之后，又冇以前咁犀利。咁鼻骨个愈合系咪需要咁多年嘅咧？ 诶、唔系嘅。咁但系其实你撞亲之后，佢嘅愈合咧，即等同好似呢一啲軟組織嚟嘅、啊，等同你介傷咗。 呢、這個鼻骨叫軟組織嚟㗎。 係啦，入面有軟骨㗎嘛。咁、 哦、 其實咧，佢全部造成呢一類皮膚啊、軟骨嘅嘢個組織咧，基本上都係 collagen。 哦。 咁當好似譬如你介損個皮膚，跟、 啊、 住之後咪佢愈合嘅時候咪你要有條疤嘅。 係啊。 你個軟骨如果受咗傷之後，佢都係同一個模式，可能儲翻多啲嘢搭埋去，跟住黐埋，咁就會變咗形嘅、 啊。 但當然啦。軟骨呢一樣嘢，隨住年紀增長，軟骨裏面其實都有少少嘅水分嘅、 啊， 都會慢慢慢慢有少少唔同嘅形狀、哦。所以有陣時咧，你會見到一啲人年紀開始越嚟越大嘅時候咧，有某啲地方啊，或者自己啦、啊、某啲地方咦點解好似開始有少少啲唔同嘅形狀嘅？ 係咯，我覺得個鼻嗰個節冇以前咁犀利，因為我好細個嗰時冚親㗎。係 啊，呢啲使唔使揾個玄學家嚟問下？ 關事呢啲要揾Master Choi喎，Master Choi就啲 friend 嚟啦。 你成班都共同朋友嚟。 系啊， 我想问下咧，即系头先医生都讲过，或者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就系话啲骨原来有啲水嘅垫住啦。但我想问下，嗰啲水究竟系啲乜嘢？系咪就我哋平时成日讲嘅骨胶原定系咩嚟嘅咧？ 哇！呢个讲到好医学噶， 大家或者软骨咧， 瞓着噶大佬。其实基本 上难得佢识问啲问题答佢啦。 有冇听过啲人成日喺度讲紧食啲 supplement 去补个软骨啊？但呢个又话食呢只，嗰个又食嗰只，呢个又食葡萄糖胺，嗰个食软骨素，呢个又话食骨胶原，嗰个又食透明质酸咁样。 有啲话食关节咁噶嘛，系咯。 但其实咪就系咁多样嘢组成噶咯。一个软骨里边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透明质酸，有骨胶原。咁呢一堆嘢黐黐埋埋就造成咗个软骨嘅软骨嘅部分啦，同埋佢啫喱水状嗰个部分啦。咁、其实譬如你脊椎中间嗰啲嘅，我哋所谓骨同骨中间嘅软骨，我哋叫椎间盘。椎间盘里边有软骨啦，有水分啦，水分占嗰个比例其实差唔多成七成嘅。 哇！ 咁但系随住年纪嘅增长，呢啲嘅水分 就流失啦， 就流失啦。 系咪真系唔会翻转头噶？ 唔会翻转头，但系可以有少少做到啲咁多补充。咁所以点解咧？有好多识呢一类型嘅人咧，嘅嘢嘅人咧，就会睇啲研究报告啊，食啲乜嘢，食几耐，食几多，会可以减慢佢个流失啊，会可以补充翻佢少少、啊。 几多岁开始流失啊？即系问 廿五岁到。嗱，譬如你 唔係三十 咗好耐咯，咁 大部分嚟講咧，譬如好似講緊啲透明質酸啊，同埋骨膠原咁咧，其實係廿五歲過後，大概以每年1.5% 咁樣去減。 哇，咁多1.5%， 咁點樣？ 佢呢個就唔多噶，你可以諗下點解嗰啲六七十歲嗰啲八八， 對女人嚟講好多噶啦，醫生。 係啊， 你明唔明 我好驚啊！而家聽完， 咪咯。 點解人去到年紀某個位置咧， 覺得矮咗？ 矮咗，呢個咪就係個證據。 點解有啲人又冇矮嘅咧？ 喂， 系咯， 骨胶原嚟讲咧，点解有啲人个皮肤佢唔巢皮，有啲人巢咧？先唔好讲佢打咗嘢啦吓，点解会有啲人巢，有啲唔会咧？就系、其实每个人去锁住呢啲嘢，都背后有少少基因嘅影响、所以有啲人就缩水缩得快啲，有 啲人就 缩得 咁。但 系 有冇方法去维持佢，令佢流失得慢啲啊？ 同埋坊间食嗰啲， 呢样我好想知啦，我即刻会好听话地去做。 即系咁啦，唔系你做就得噶嘛？有啲咁当然啦，你可以好落力去做，但系跟住。即系我俾你嘅答案，你可能打我啦。 吓、 啊，唔系都好嘅，俾听众知道几时要悭钱。 适当运动啊，真嘅 均衡饮食。 我哋提早同医生讲拜拜。 系咁就节目 点样维持均衡饮食先？ 系咯，即系嗰啲食到好寡嗰啲人又要。 咁又唔系嗱，其实咧，基本上你要知道一样嘢，适当运动系咩咧？适当运动就系、是。你要知道嗰個骨頭同骨頭中間個軟骨攞嚟卸力噶嘛，咁即係佢一個避震系統啦。附近如果個肌肉纖維組織太過緊張，佢係咪會被撳扁呢？咁所以其實呢，如果你係要好注意嘅話呢，你個人每一日要做適當嘅伸展運動。做伸展運動就係防止係啦，防止日積月累嘅 stress 去壓住嗰個關節位。但另外一樣嘢喎。人是行直立的动物来的嘛、有地心吸力的嘛，即是你没有做任何东西，那个地心吸力都在变紧你的了、所以你要做肌肉的锻炼，练返个关节位附近的肌肉去撑住它，咁你才有一个又够力又够弹性的组织去撑住那些软骨，咁呢个就是所谓适当运动啦、但不是过量运动， 拉筋算不算是运动啊？ 拉筋是你拉松你旁边紧张的肌肉位置，是啦。咁但是你同时你都要练返佢个力，佢先撑到个地心吸力。即是你一方面你唔好俾压力佢， 瞓喺度 咯， 日日 嘅肌肉 瞓喺度咪 咁，你都肌肉会萎缩噶嘛。 嗱，咁我有个问题，我自己问，亦都代好多听众问嘅。好多人咧，可能只脚就已经伤咗啦，可能膝头哥啊、脚掌啊嗰啲，甚至乎我脚掌有骨刺。咁我哋又未必真系做到运动，咁我哋仲可以做啲咩运动去锻炼自己呢？ 点解唔可以做运动啊？ 吓、骨刺、或者可能佢已经伤咗膝头哥，就已经未必可能做到跑步啊嗰啲啦。 好多运动可以做，我膝头哥伤咗，我都唔跑得步啦。 系可以做其他。 你咪即系嗱，如果积极啲嘅，你咪游水啊，学瑜伽、学普拉提， 游水就最好啦，浮下浮下。 系啊，如果唔系冇似 即系佢整紧只浮喺度就算。 如果唔系冇似我咁咯，跟每一日去健身室，足够肌肉去举重。 鍛鍊咯， 係、嗯、 啊， 即係逐 part 做咯， 係啦，你唔好傷到你已經有問題嘅地方咁啊就得咯。 哦， 即係你哋唔好都市人 唔好 太多藉口俾自己啦。 我有樣嘢想問啊，我之前咪話過俾你聽嘅莫莉，有一日咧我行咗好多步啊， 係， 我有一日行咗唔知萬八步， 係啊，跟住你話 跟住咧，我就行咗兩三日之後咧，我做嘢，我個膝頭好痛，痛到喐唔到， 係， 但係瞓醒一覺就冇事啦，咁樣正唔正常嘅咧？我想請問。 攰得就瞓醒一觉，跟住 但系膝头哥痛，佢唔系肌肉 痛、 啊， 我痛到行唔到咁就系、 是。你明白一样嘢，个膝头哥痛可以好多原因嘅、啊、包括咗啲咩咧？哦，原来因为你附近啲肌肉攰得就系撑唔住个膝头哥， 啊、 中间个骨同骨磨个软骨磨过下，少少肿咗发炎，咁啊痛咯。 因为我行得太多，突然之间一路都冇做运动， 系啦，又或者哦，原来根本你行得多得滞，你承受唔到附近啲肌肉喺度抽筋。啊有啲細抽筋，你唔知喺度 痛嘅，原來 係啊， 係啊， 可以嘅，可以嘅。 我痛到屋企，哇！趌起身都要扶住趌啊，行步路都好似痔瘡咁樣，好痛啊！ 係咪啦？呢咧我哋都係去翻行山啊，真係 firm 啊， 都 係得。但係嗱，除咗你頭先都講食均衡嘅飲食同埋適量嘅運動啦，即係話譬如坊間嗰啲咩對骨好嘅，食鈣啊，食嗰啲唔 鈣太多都唔得嘅喎，得唔得啊？係咪 要留意一樣嘢？留意一樣嘢，如果你讲紧对关节好就唔会食钙嘅，因为咧我头先咪数咯，关节里边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透明质酸，有 除非一次食晒佢系嘛？ 呢啲就要食晒呢堆嘢就补到你嘅软骨咯，系、 哦、 啦。 食物方面系咩嚟咧？ 食 系咯， 食物嗰方面麻烦啊，因为咧有呢一堆嘢嘅咧，喺啲譬如系花胶啦、虾壳啦、蟹壳，大佬啊，呢啲嘢你唔会日日食噶， 虾壳蟹壳搞碎佢。 有啲人咪食 磨粉 咯， 磨粉 蟹壳。素啊嗰啲 啊，花膠都仲可以食啊，不過好貴喎。 係啊係啊， 同埋食得多都口寡啦。 係 啊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堆嘢如果你話，哦，我真係因為我、去睇個醫生，某啲位置開始有磨蝕啦，咁、你可以問翻個醫生，哦，譬如你個問題喺邊度？即如果你話真係針對性嘅，喂，照個磁力共振，見到水分少咗、水分少咗，咁你咪食翻啲透明質酸同埋啲骨膠原咯。跟、住可能啊，唔係喎，個軟骨磨蝕，咁你咪食翻啲。葡萄糖胺軟骨素咯，咁其實咧醫生會俾到答案嚟嘅， 係、睇醫生啦，咁就真 係啦。咁同埋頭先嗰個問題啦，喂食鈣，喂大佬啊，鈣係補個骨。噶，唔系补个软骨， 但系钙系咪食太多都唔得噶嘛？ 系咯， 系咯。 嗱，基本上咧，而家坊间成日都会有人话啊咩，食咗钙跟住就生肾石啊，跟住又唔知食咗钙跟住就会心血管有问题。喂，大佬啊，我要钙噶，点解会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噶？ 系咯， 留意翻系过多。同埋唔好嘅鈣先至會做到呢啲事出嚟嘅。市面上咧，如果你買到嘅鈣咧，基本上大致上有幾個大種類啊。講得又科學啲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攞支筆出嚟抄低都仲得。嗱、鈣大部分嚟講咧，市面上買到最平價嘅叫碳酸鈣。 碳酸 大部即係calcium carbonate 哦，calcium carbonate 最平吸收率最差嘅、另外嗰兩隻叫乳酸鈣、calcium lactate 同、埋另外一隻calcium citrate 呢個檸檬酸鈣，咁、檸檬酸鈣就咁多種鈣裏面最貴，同、埋吸收率對身體嚟講係最高嘅。咁、但係咧市面上嘅產品你要明白，一分錢一分貨啦、有啲人哎呀，我真係想係咁以補下嘅啫，咁、咪會有啲。calcium carbonate 嗰啲產品咁就哦俾補少少咁，但係又平價啲，吸收率低啲唔緊要啦。咁但係有啲咧就係、哦純 calcium citrate 呢只好就好在乜嘢咧？佢水溶性嘅，你食得多得就係會透過尿液屙翻出嚟嘅。咁、但所以就唔同嘅鈣有唔同嘅吸收率。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原來。本身人造骨頭嗰個元素係咩呢？原來做骨頭唔係淨係鈣嘅，原來要有鈣啦，要有鎂啦 ，magnesium， 同、埋要有維他命 D 三、再加做運動，將佢掰埋一齊。 做運動， 永遠做運動係走唔甩。 醫生，你可唔可以少啲做鈣呢個字？我同你咧冇耐。 你睇醫生自己幾勤力做運動先得。 醫生好大隻啊，著咗咁多衫，睇到出有胸肌㗎。 係咩？ 你唔好成日喺度夾人啊！ 你上個禮拜個醫生摸你添啦 我冇，我冇。 喂，咁我哋點樣？喂 ，Doctor Wong， 咁我哋點知自己個鈣夠唔夠，或者流失咗咧？ 嗱， 有冇症狀㗎？ 基本上如果你真係講緊自己個鈣夠唔夠嘅話咧，我就會講黃金準則啦。黃金準則係咩咧？你真係去做測試，照一個叫 DEXA scan，一個骨質密度嘅測試，類似咧好似一個 X 光機咁樣，但係咧就會照你嘅腰椎啊、你嘅大髀骨啊，咁就直情係睇嗰個密度。咁另外一個咧，譬如你驗下血啊，咁有陣時都會睇到你個血鈣會唔會高得滯，高得滯，另外一個 sign 你有少少開始流失緊。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唔想做咁多測試喎，咁其實要知道一樣嘢，譬如女士咁啦，廿五歲到啊開始流失噶啦，咁啊三十五歲已經填補唔到噶啦。男士好啲，男士好啲，因為男士佢你冇每個月嘅流失啊嘛， 係 你唔會生仔生咗一嚿骨出嚟啊嘛。 哦，明啦，咁嗱係咯， 簡單準則，我點樣知道我會高唔高危咧？咁嗱，譬如原來我屋企人。阿爸阿媽阿嫲阿婆全部骨質疏鬆嘅、你都差唔多打定輸數，我走唔甩噶啦，因為遺傳因素係好大嘅，係啦。另外一樣嘢，骨頭係因壓力而增生嘅，啲、咩意思呢？如果你係好重磅嘅人，你就算冇做任何嘢，因為地心吸力，你嗰個骨質密度都相對好啲嘅。所以呢，越大件越重嘅人，即相對地男士就比起女士冇咁容易有骨質問題啦。因為壓得個骨越多呢，佢越鎖得實嗰個骨質。咁相對地啦，咦，我越細粒越瘦，咁就越有高危嘅問題啦。咁、再加上埋，譬如咩咧？生活習慣啦，食煙啊、飲酒啊、唔瞓覺啊、唔做運動啊。曾經 我中咗好多藥，除咗飲酒之外， 講啲唔中嘅，講啲唔中嘅。譬如曾經試過濫藥啊、暴食症啊、厭食症啊，或者試過有一啲長期病卧床啊。咁呢啲就係另外一啲嘅高危因素，令到你個骨質會有問題啦。 我冇谂暴食症都有喎，有问题喎。 冇谂 暴食症点解咧？好多暴食症系一个 cycle 嚟噶，暴食症之后会变厌食，厌食之后变翻暴食，好多暴食症嘅人都系入呢个 cycle 噶。 哦，嚟嚟去去咁样， 嚟嚟去去嘅。当佢肥得滞嘅时候，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内疚，开始扣喉。 系啊，咁点解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人咧，啲骨好易断好脆咧？ 系咯， 咁咪因为骨质疏松咯。骨質疏鬆是一個很黑人憎的問題來的、你最初頭其實骨質疏鬆是完全沒有症狀的，除非你去驗，直至幾時知呢？你骨折、你骨質疏鬆性骨折只有兩個情況你會知道的，一你跌親跌斷了東西，醫生幫你照你知道、第二個情況 經常都斷 成日都出。第二个情况就是你那个脊椎出现一个所谓叫做压迫性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即是什么呢？好地地一嚿骨头，幻想它好像变到一嚿海绵一样，但你在地心吸力下面那嚿海绵要撑住你个人的重量夹扁了、慢慢慢慢你就会突然间，咦，喂，为什么我阿婆两个礼拜没见佢彎咗個腰，跟住矮咗一撅嘅。 係、啊，有啲老人家直情接埋咗， 有接埋，你又想接埋地啊？ 唔係啊，即係見佢推啲車嘅仔嗰啲啊， 或者有啲突然間寒曬背噶嘛、啊。如果個人好直噶嘛， 係 啊，某個城中名人咯，突然間你突然間早嗰排俾大家見到，突然間彎咗個背啦。 哦， 骨質疏鬆性骨折嚟噶。咁、但係其實最黑人憎嘅地方就係、你唔到骨折嗰一刻咧，其實你完全唔會知道自己有骨質疏鬆嘅。如果你唔做定期檢查嘅話，咁、所以就如果可以嘅話，就真係均衡飲食、適量運動、 均衡飲食、適量運動。 咁我又想問一下風濕咧。 喂，風濕就 風濕關唔關骨事噶？ 風濕係兩種風濕、一種風濕就係我哋中醫中意講嗰啲風濕啦、另外一種風濕咧就是、風濕病科嘅嘢嚟嘅。咁嗰個咧其實就係一啲遺傳病，有好多種病都係納入風濕病科嘅，譬如類風濕關節炎啊、強直性脊椎炎啊、紅斑狼瘡啊呢啲咧，我哋都會列入為風濕性關節炎嘅。呢、堆嘢。大部分都是遺傳，你的基因有問題，你有屋企人有，你才會有。而這堆東西呢，就不是你要去找個不知道什麼驅風油捽一捽就好回、這堆東西是要找風濕病科的醫生對症下藥去控制的、不控制變形畸形，跟住就回不到轉頭的、另外一種呢就是中醫所講的風濕。中醫所講的風濕呢、其實呢如果你用西方醫學角度呢、有解釋， 有少少解釋唔曬。西方醫學角度會講咩呢？有兩種理論嘅，我講我信嗰種先啦。基本上佢就會話，因為關節入面呢有氣體有水分，當佢曾經受傷，現在受壓，有功能性問題，各方面嘅嘢令到佢受壓啦。由於有氣體受到擠壓，氣體會變高氣壓。喂，打風喎、啊。低压槽啊嘛，高气压会向低气压流啊嘛，咁所以咧就会两个气压会有互相影响，所以有啲人就会话偶遇啊就打风，因为出边改变气压咧，你个高气压嘅关节就会怪怪地，就话自己准个天文台。 哦，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 个个都咁讲嘅，我准个天文台啊，翻福老二我就痛噶啦。 但真系会有人系咁噶， 系啊，我买啦。 唔怪之醫生話信啦， 名醫不止醫， 都仲有另外一批理論嘅。另外一批理論咧就話，哦，因為咧轉濕度啊、轉温度啊、轉氣壓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一啲身體入邊咧曾經走過入去嘅細菌啊嗰啲就會活躍啲，咁、就會發炎。 哦， 咁當然啦，其實暫時呢兩種理論都唔係好證明得曬嘅，反而你有陣時。即信下中醫咯，佢話、你濕重啊，整劑去濕茶俾你，你唔痛咁、 我有一樣 嘢六千年， 我有樣嘢咧，呢幾個禮拜我成日想問，我都未噏得出口。 係 胸大嘅女人對個腰骨係咪有影響嘅咧？ 係咯， 胸大嘅女人對個腰骨點會冇影響？ 係咯，即係咪即係咯？係咪會即係有一會影響個脊椎啊，或者 容易駝背？ 係咯， 容易寒背， 真係會㗎。 喂，我真係好多病人係呢一類型嘅女士嚟㗎。 哦， 因为你前面有个负担，咁你咪容易过人哋中咗向前个肌肉咯。 咁呢啲高嘅人又惯性又中前，好多高嘅人咪成日都会寒背嘅。 咁你冇理由佢减胸噶嘛？ 哇，几难得生得大胸咧？ 系咯，咁点做咧？ 喂，咁嗰啲本身冇胸，但系做咗手术变咗好大，啲人咪重大负担。 嗱，呢啲就重大问题， 再容易驼背咯。 佢天生嗰副骨架唔系去承受嗰样嘢嘅。咁其实如果你天生嗰个骨架系用嚟承受嗰样嘢，就多数嗰个承受嘅力都好啲。 有天生骨架承受嗰嚿嘢嘅啫，出世都唔知啦。 佢慢慢 你一路。 一齊成長，我去習慣去承受 嗰 個 弧度去適應翻噶嘛， 明 係啊。咁但係你嗰啲後天發育嘅話，咁就難啲咯。 咁會唔會令到佢個腰骨會有問題咧？ 你冇聽過啲外國好多明星就係因為做完之後腰骨痛，跟住縮翻 要拆蛋咯， 係啊，係咯，係啊，有噶。 原來拆蛋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咁 啊，拆蛋專家， 整個拆蛋專家衫，拆上身嘅。 系，你又第四个礼拜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其实咧，嗱 ，Doctor Wong 咧就个身份咧就系除咗系脊医之外咧，佢都系注册营养师嚟嘅。不如我哋请多佢嚟一个礼拜讲下关于营养呢方面嘅嘢啊！我哋讲咗咁多个礼拜关于脊医嘅嘢啦，好唔好啊 ？Doctor Wong， 冇问题，冇问题。 Thank you。 若不跟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电波起。 头望落去都好似好微好微笑咁，但系其实每一嚿都好紧要。啱啱听紧嘅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先听一听新闻之后翻嚟有音乐说。